神一梦闪亮登场。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最近越来越发福的一梦的好朋友 天一， 今天的嘉宾天一。 啊，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我接下来要尽量的快点语速尝试一下啊。 嗯， 如果你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哎，语速可以吗？ 还可以，一般般了。 好吧，我这个说点慢点的，就是你在我们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首先呢还是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灿灿老师。 嗯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嗯， 我们的灿灿老师是来自 VMake 形象工作室的化妆师。嗯。 好的，那灿灿老师呢今天也是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如何做到大气的浓妆艳抹啊。 嗯， 其实听到这个浓妆艳抹这个词你会怎么想？ 想到风尘。 风尘是吗？ 对。 但是如何做到 女人花风尘的那种。 但是如何做到这个大气的浓妆艳抹啊，今天我们灿灿老师会教我们的。 嗯， 好的，今天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的，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老问题了 啊， 就是敷完面膜之后到底是需要洗脸吗？ 嗯，因为我知道答案，所以我要直接回答吗？ 不，我们还是请我们灿森老师说一下好吗？ 哎， 这个洗不洗脸要看这个里面主要含的成分。 嗯， 因为有的面膜它含的这个，比方里面的含的这个，就是补水的成分会比较重的话啊，这种比较黏的就要洗掉啊， 就要洗掉。 如果是它是轻薄的补水型的，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功效的这种，一般就是不需要洗， 不需要洗。 如果它有美白紧致这种，它里面含胶原蛋白比较多啊，皮肤吸收不了是要洗掉的， 是一定要洗掉。 对对对，哎， 为什么就如果它吸收不了就一定要洗掉？ 不洗会怎么样？ 不洗会怎么样？ 不洗的话，它在你皮肤上就会有堆积， 啊， 导致毛孔会堵塞。 哦，还会 或者甚至营养过剩啊，比方说你会起一些什么颗粒啊，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样起包了就 对。 好，天一再给我们总结一下。 这还用总结吗？就是我用我的理解方式说一下啊，就是今天你那个敷完这面膜吧，感觉脸上吧油的糊的， 对， 这就必须得洗。 是， 但是今天你像用这种睡眠面膜吧，就跟涂个乳霜似的，这种面膜你不洗也可以， 不洗也可以。好的，这就是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同样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老问题了啊。好的，那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呢，就是如果你的左右脸不对称，可以通过改变睡姿和这个嚼东西的习惯来改善吗？ 今天是要把所有这样的问题抛出来是吗？好难回答。哎，我说实话，我自己观察过我的自己的左右脸啊，我觉得有点不对称。 确实，每个人的这个 都会有一点， 对， 都是大小。 你知道我是怎么感觉出来的吗？因为我发现我戴眼镜的时候，眼镜腿有点偏， 是吧？ 我开始以为我眼镜压坏了呢，后来发现原来是脸稍微有点不对称。后来我发现了，我总爱用一边嚼东西吃饭的时候，我猜是不是这个有关系？一边的肌肉会比较发达，那边就撑上去了， 对， 那边不嚼吧就垮下来了，所以脸就不是很对称。 好，其实这个情况呢也是要分情况而定的。我们面部不对称呢有几种原因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额骨还有这个鼻骨就是等不对称。首先这个 就是长歪了， 对， 是这意思吗？ 还有这个齿形不对称。 哦，牙齿长歪了。 牙齿，你像好多我记得杨幂说她这个有人说她整容过嘛，但她说她是拔了牙齿， 拔了智齿。 对，拔了智齿，就是移动牙齿可能也会对我们脸型会有一定的调整。 哎呀，那我也要拔智齿了是吗？所以我 脸不能瞎拔，你再拔 我脸是不是就能回来？ 还有就是我们的肌肉不对称。 肌肉不应该是对称的长吗？ 或者是肌肉是有可能是不对称的， 就是发达程度不一 样。对，我们的脸部肌肉，对，所以就是通常就是建议大家接受现实。 啊，就这事没法改变了是吗？ 就是这个情况改变的可能不是很大。 就是最大的这个改观的就是手术矫正，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 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大家的脸吧也不会垮的像就是那种生个病变态那么夸张，是吧？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哎，化妆术是不是可以在某个程度上可以把我们 矫正 一下？ 当然 了， 当然，嗯 嗯。所以呢，想改变你的面部情况吗？说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女神化妆间节目。 是的，没错，这是一个方法。其他的方法呢，我们也可以就是通过我们每次用一些这个滚动的棒棒，然后来对我们的脸部进行一个提升。如果你感觉你这边的脸大的话，就多拉抻拉一下这边的脸部，往上提，一定要是往上提啊，同志们， 就别往下，把脸是整整齐的，大哥往下垮着来的。 是的，没错， 太吓人了哈。 对，好的，女神麻辣烫的第三条呢，今天都是一个问题性的这样的麻辣烫啊。好，第三条呢就是，爆痘就是真的在排毒吗？ 爆痘啊，刚才老师不是说，如果你面膜太油腻了，你不洗干净也会长痘痘，对吧？这不属于排毒吧？ 对，所以哎，天一还是现学现卖啊！ 咱这智商是吗？ 是啊、 脸都撑大了，算他相当聪明。 所以他这个答案当然是不是啊？爆痘不是在真的排毒，就是现在很多就是这个排毒不是传统这个中医上的这个理论，希望大家也不要被骗了。我们的这个排毒呢，就是这个。很多看那些养生专家的那些节目啊，说我们排毒，所以这个脸上会要爆痘的，所以这个可信度呢也是零的。爆痘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去这个西医这个皮肤科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跟我们苍苍老师简单交流一下吧，对吧？我们爆痘大概有几种情况呢？我知道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抹错东西了会爆痘， 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还有就是很大忌的作息不规律。 哦，就是熬夜， 对， 熬完夜脸上爆两个， 整个你的内分泌失调，然后作息不平衡， 作息不平衡， 对，甚至我今天刚刚看到一篇帖子啊，就有一些女孩就是，这个唇周这个部分，爆痘，经常爆痘的话，其实是跟妇科有很大关系的， 妇科有关系。就是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额头还是哪块爆痘，就是说明你的肠胃 脾胃对 啊，脾胃不好。 所以我要不爆痘，说明我其他都很好吗？也不一定啊，它只是一个表现。 对，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这个爆痘呢，不是真正的排毒的一个表现，可能你体内积堆了很多的其他的毒素导致的。 所以 这时候 光调理皮肤可能还不足以去改变这种情况哈。 是的， 还要从找到病根儿， 没错， 然后对症下药。 是的， 但别乱挤，是不是？ 对，千万不能乱挤啊！而且留了痘印的话，会非常麻烦。 但你们真的脸上起痘的时候，你们能控制自己不去挤吗？ 当然控制不住了， 对吧？就感觉挤它那种感觉，心里特别爽。 这个战斗是一个非常大的过程，一定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 是的，没错。 总之不能去乱挤， 千万不能乱挤， 你不能乱抹药，然后要注意清洁，因为你抹药抹不好，很容易形成激素脸。 对， 现在大部分的这种祛痘产品都含激素的。 激素脸是什么脸呀？就是变胖吗？ 就是你依赖性，你会对这种产品，如果你不抹的话，会更严重。 哦，就必须要不停的抹这个款药膏，才能控制这个痘的情况。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能随便乱挤。 没错。好，这就是我们女神麻辣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女神化妆间。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如果你想到其他平台上去呢，你可以在我们网络上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青年广播在网上为您直播的节目了。 是的，没错，首先还是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灿森老师。 欢迎灿森老师。 Hello。 好，灿森老师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也说了，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做到大气的浓妆艳抹啊。 对，你像那个浓妆艳抹呢，好像大家生活中稍微有点抵触啊，因为就觉得太夸张了。你浓妆艳抹过吗？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只要一上妆就感觉妆就比较深比较浓一点，就是有的人确实是一上妆就感觉很浓，其实他擦的并不多。 所以你是上妆很浓的那种人？ 对，看起来有点浓，就是尤其是在一涂到嘴巴之后， 就是你嘴唇一旦涂红了就觉得哇你怎么化这么重的妆啊。 对，很重的妆，但其实没有很重。 然后所以你是经常给人有这种感觉的？ 有这种感觉。对。 哦，那问问我们的灿森老师啊，是不是所有人就是上妆都很容易给大家感觉说哎呀今天怎么化了这么重的妆啊？ 那当然不是了。 哦， 对，肯定是像一梦，看刚才他说他就会比较感觉显妆，对吧？ 为啥呢？ 这是有个原因的。 感觉挺好的，为啥看着容易上妆？ 就像我经常会给很多别人模特啊什么化妆啊，这个会总结出来哪些人会比较显妆，哪些人不太显妆。那就是像一般你看老外国的人他都比较显妆，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五官本来就立体。然后五官也都偏大，所以说你稍微画一点点它就显妆。有的外国模特可能画口红就感觉好像画全妆一样，因为它本来眉睫毛啊眼睛长得都很浓啊。但是有些亚洲人比方说脸偏平的这种，五官不够立体的，然后眉眼什么都比较淡的，眉毛也浅的，这种人他就适合化浓一点的妆容，要不不显啊。对， 是这样子的。 哎， 那我为什么就化妆就会很显？ 用老师的话， 你 眉眼大，五官深邃又立体。 他刚刚不是欧美人吗？ 就你有欧美人的特 点。你在亚洲人里就算眉眼比较浓的了。 比较浓的是，而且主要是我肤色比较浅， 对， 再加上我对我眼球也是那种。 咱们就大眼睛， 比方说，咱们就看新疆的女孩、男孩，一般都是你看。基本上都自带妆容，对吧？你像新疆的男孩那个眉眼多浓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再画了。 是的， 对吧？女孩也是，你看什么娜扎这种都 是 这样。 没错，确实很漂亮 这 种。 哦，那说白了这个就是给人上妆感觉好的就是长得好看的意思呗。是不是这意思？对吧？ 但是这个灿森老师还想问一下，这个浓妆它是适合所有人吗？ 我觉得是分场合的， 啊， 化妆一定是分场合和你要参加的一些活动的内容的啊。那比方说你平常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必要化得太浓，对吧？日常生活妆的话，但是你有一些晚宴啊，比方说重大场合呀，或者甚至上镜啊，这个妆感还是要强一点，然后会显得我们这个气场更好一些。 好，其实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就可以看到我今天是 大素颜， 大素颜， 对，大素颜。 等一下，我们灿森老师呢也会就是给我立刻变一个人，在我的脸上。对，可以看出来我的浓妆艳抹是什么样子，先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素颜是什么样子。 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学习。为什么？因为年底了嘛，各种年会什么的就要来了， 是 朋友的聚会啊，家人的聚会，这个时候呢总要希望自己捯饬得更吸引人一点。 是的，尤其过年呢大家要喜庆一点，所以一定要浓妆艳抹， 这样大家自拍的时候修图的时间可以少花一点， 是的， 画得好一点。 是的是的。那我们平时就是这个什么样的脸型比较适合这个浓妆艳抹呢？ 就像我刚才前面说到的啊，比方说脸比较平的，或者说偏大的这种，我们就需要在化妆上可能下一些功夫，比方说修容侧影，我们都要加重，对吧？才能显得它比较立体。 好， 像这个类型的人，他就适合化浓一点。 收听节目的，如果你意识到你是这一类的呢，你也可以不用声张，反正听着不是什么好词儿。 五官不够立体的，眉毛浅的，眼睛小的，这些都是。 对，但是勇敢接受现实吧，你很适合化浓妆。 好，这是灿森老师给我们说的这比较适合的几种类型。 哎，那我也有问题啊，你看我们说了什么人适合了，那我们就接着问一下吧。那我们这个浓妆是不是有专门的这个化浓妆的道具能够化出更好？比如说相关的颜色呀，还是什么特殊工具，是有这样的区别吗？ 是的。 有一定区别，但是不完全说是要需要准备两套东西的。对，其实你日常生活妆里面的很多东西，可能你是有比较重的，比方你的眼影有很重的颜色，你平常可能用不到，但是你画这种化浓妆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下。甚至说你的浅色眼影，但是你不停的叠加，那也同样可以产生浓妆的效果。 那会不会叠加到掉渣渣？ 当然，你说你最浅的颜色肯定不行，比方中性色这种，中性色你多画几遍它就很深了。或者你棕色的东西画深了，就会看起来像黑色的一样。 可以。 所以说就不需要说单独去 再备一些东西，但是你可以补一些工具，比方说平常你用不到假睫毛， 嗯 啊，但是你化浓妆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假睫毛， 嗯 啊，这个是需要再补的。 啊，所以浓妆可以理解成就是我妆上的比较厚吗？ 不能完全这么理解， 不能完全， 因为它不体现在仅仅体现在底妆上， 对，就是对对对， 其实更多是在五官上， 五官上，比如说我们的眼部啊， 啊 还有我的眉毛， 对，最显妆的地方， 对，其实尤其是嘴巴， 对， 这个嘴巴的颜色一定要是涂那种红色， 对， 就是那种深红色，涂的稍微重一点，这样显得整个妆感 就很强烈， 对， 所以如果把浓妆单纯理解成画的比较重，这是个错误的理解， 是的， 对， 应该是说把重点部位画的跟淡妆相比，选择相对重的颜色而已， 强调的更强烈一些， 更明确强调一些。 如果像你之前说的那种，那就是非常真的是浓妆艳抹了，就是 真的是大家概念上的你妆化的太厚了， 就是很贬义词的浓妆艳抹，脂粉味很重。 没错，就很多女生她有一个误区，她觉得这个妆我只要把底打厚一点，我就可以遮掉很多的缺点。 对，甚至 是一个错误。 对，甚至什么眼线色加粗一点，加很宽，这个就是浓妆，就完全是不对 的。对，是的，是的。 所以这样的浓妆呢，就有点俗了。 对， 今天要画出一个大气的浓妆， 高级的浓妆， 高级大气上档次。 没错，那。也是请我们蔡森老师先说一下这个浓妆的化妆步骤吧， 就是基本的要点。 其实跟我们 强调一下， 跟我们日常妆来讲的话，可能它会复杂几步啊。比方说我们正常日常妆打一个底啊，然后画一个眉毛，刷个睫毛，画个口红就出门了，对吧？甚至有的人眼线都不画，对吧？ 比较简单自然。 但是可能化浓妆的话，每一部分你都需要去画到啊， 不能点到即止了。 对，你要强调它嘛，你肯定要是重点去描画的。比方说那底妆上完之后，我们眼影啊，眼影也要加重嘛，层次可能要变多啊，然后眼线是要加宽一点的，内外眼线都要画 好， 然后配合假睫毛啊，假睫毛这个贴完之后呢，整个眼妆差不多了，然后眉妆啊，眉形强调一下，包括腮红修容啊，最后是唇妆。 好的， 好的， 基本上就是全妆的步骤。 是的，老师就是简单的给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化妆的步骤，还有它这个要点。 要点就是我说了要强调，而不是说一味的加重。对， 不是涂厚了， 对，要画到就准确的位置， 对，没错。 但光说相信你和我一样都听不太懂， 但切记就是不要化脏了，这是一个非常禁忌的点， 不要化脏了， 再浓的妆都不要脏。对， 蔡森老师，东北人啊，不要化脏了。 对 对，东北话应该叫埋汰是吧？ 把自己化太埋汰了。 对，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光说不练假把式，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动起来，让大家知道到底怎么化才是一个大气的浓妆艳抹。 是的，没错。因为一梦今天也没有涂底，所以我们都提前一步到表演区，给大家呈现一个完整的化妆过程。 对，首先先请我们的一梦到我们的表演区就位。好，现在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一梦到我们的表演区先就位，来给我们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从我们的一个纯素颜的状态到一个我们理解的这种浓妆的状态。哎，我们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一步到表演区啦。 对，我们现在一梦已经坐到表演区了。现在一梦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上妆的一个状态， 是底都没有打。 对，所以首先要问蔡森老师了，就是我们从打底开始嘛，那个打底这个跟我们日常的妆有什么区别吗？ 浓妆的话，我们打底的话就是要稍微的去修饰的强烈一些啊。比方说那平常我们化日常妆的话，底妆的话没有必要把所有瑕疵都遮掉，对吧？但是我们化浓妆的话，能尽可量的去把我们的瑕疵遮没，所以说这个底妆可能稍微会比你日常妆略略的厚一点啊，但是要不要过厚。 好的， 现在要请我们的蔡森老师来从底妆开始帮我们一梦打底起。首先第一步，第一步做的是什么？ 第一步就是这位化全妆就很长了，我们第一步肯定是要 对， 还是护肤要做的。 对，我们今天呢肯定不能给大家完整演示一个标准的全妆，我们肯定是挑一个重点的步骤来大家来指导大家在哪些部分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是皮肤的一个基本的清洁，对吧？ 对，清洁加 补水。 嗯，就是我们的不管是浓妆还是淡妆，我们第一步的这个皮肤的护理工作一定要做到位，这样才能帮助我们的这个妆更上啊，更上妆一点。 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特别干， 嗯， 所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做好这些工作啊。 嗯，好，现在我们基本的清理，现在清洁是完成了，现在做基本的润肤了，等于是对吧？好，哎呀，看看我们今天的一梦，我还挺期待这个我们妆前妆后看一梦怎么样。其实我本来还想说能不能只画半边脸，然后一梦说后面还有节目，不能只画半边脸，这样的话会看不下去的。好，现在是在做一些皮肤的基本的护理啊，就我们日常的那些补水啊、精华啊这些东西，对吧？ 对，水乳， 嗯，水乳、 隔离、 隔离。所以说这个其实在这个步骤上，我们其实浓妆淡妆还是没有什么差别，反正都要做，而且做得越好，这个妆容出来效果越好，对吧？ 对，其实你这个肯定是要比你日常妆补水保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因为要上的底妆厚。 哦，就是不仅是一样，甚至可能要护理得更加的完整，更加 的 透彻。 如果你前面保湿工作做得不好，很容易就脱妆啊。 嗯 好，现在是基本的这个润肤工作完成了，是吧？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上底妆。 上底妆了。 对，秋冬季节我们选择的底妆呢，尽量是有一些滋润性比较强的这种的啊，粉霜类的。 好，我们的三老师可以稍微侧一点身，哎， 稍微侧一点啊， 对，稍微侧一点身。 像这个季节，如果你用特别轻薄的粉底液啊，有可能说持妆性不会特别好。 哦，就是夏季的追求的那种轻薄感， 对， 在冬季是不适合的。 对，冬季我们用的底妆可能产品要需要稍微稠一些， 稠一些，就多一点保水保湿这样的功效。 对，有的可能你真特别干的，需要有一些精油成分在里面。 嗯，就甚至为了这个，根据自己皮肤状况吧，在这个季节， 对， 还要多添加一些选择成分比较复杂一点的这种。 对， 好，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上底妆，我们这个浓妆的底妆上到一个什么程度算是合适了呢？ 基本上你感觉脸上没有什么瑕疵了，整个颜色很均匀了，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比方像一梦这个，她脸颊是有点泛红这种，对吧？我们肯定要通过底妆来修饰， 就把她的这个脸部的情况首先都调整到一个 像她这个 比较好的状态， 重点需要去遮的。 哪个区域？ 这个脸颊， 脸颊的部分。 对，这个区域 就属于颧骨的部分。 对， 嗯，颧骨的部分，然后鼻翼还有额头， 对， 是吧？就这种比较大面积的部分，我们可能要 一般都是 T 区需要遮的比较多。 对， T 区就是我们的额头和鼻梁这个位置，对吧？ 对，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可能也要注意了， T 区还有我们颧骨这样的部位，可能在我们冬季的浓妆这个体系里面呢，你要额外的注意，在底妆部分要画得更加的紧实一点，遮盖得更加完整一点，这样呢底妆才算达标。如果您现在可能只听我们节目，可能看不到我们老师现在的一些基本的手法啊，欢迎您登录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老师如何为我们打造这个浓妆。老师，这个手法上面有什么要强调的吗？在画底妆部分的手法， 就是一定要打匀。 打匀， 对， 打不匀是不是就是妆化的就水平不太够，再好好练练。 不能让粉底产品在脸上有堆积感。 哦， 是要整个一层薄薄的覆盖到皮肤上， 就是皮肤所有的部分都要覆盖的均匀，并且轻薄一，哎，不是轻薄，而是说要把我们的妆调整的比较均匀，对吧？ 对，就尽量是打造那种无瑕的感觉。 嗯，就是画完底妆，你的皮肤应该感觉特别好。 对， 嗯，现在一梦的这个感觉气色啊，已经比这个素颜状态上已经有提升了啊，感觉那个皮肤的状态已经回来了，好像说的今天一梦的状态特别不好似的。好吧，今天我欺负一梦正在化妆，不能回嘴，所以要多吐槽一下一梦不上妆的状态。 今天你就是一个人全职充当几个角色。 对，其实一梦的皮肤这样，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有这种问题啊，就是在不上妆的情况下呢，皮肤可能会有一点点，比如说泛红，或者说是哪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点 颜色不均匀。 对，比如说因为起过痘啊、痘印啊什么的，会导致皮肤肤色没有那么均匀。那这时候底妆部分就要调均匀。 好的，蔡森老师，现在这底妆部分已经给我完成了。 嗯 嗯，好。 你说 好了，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现在我们在表演区呢，是我们的化妆师正在为我们的一梦呢打造这个妆容，上半节呢为我们的一梦呢刚刚把这个底妆部分完成了，接下来呢看看我们灿灿老师要在哪些部分为我们的妆容做调整。好，把镜头切到我们的表演区。现在灿灿老师正在为我们的一梦应该上正在上散粉对吧？ 对，定妆。 嗯，现在属于定妆部分。一梦把话筒给我们的老师拿一下。 好的， 现在应该说我们的底妆部分基本已经打造完成了对吧？ 是的，基本上已经打造完成了。下面开始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眼妆部分啊， 就我们的重点戏要来了啊。 对， 所以 不要给我涂蓝色的往下。 你看 来老师测一下，给我们讲一下眼妆部分 的话 注重什么啊。 如果说你有一些就是特别特殊的场合，派对什么的呢，可以少量的去用这种蓝色的是可以的啊，但是千万不要大面积涂啊。我以前也说过啊，但是像这种颜色我们都是百搭的啊，就是说比方偏粉或香槟这种啊。 香槟色、粉色是百搭的颜色， 对对对， 可以多用在我们各种妆容都可以应用一下。 嗯， 好，那今天要给我们一梦画的是个什么颜色的眼妆？ 就是有点偏这种暖色系的。 嗯，我们冬天嘛，好像选择暖色系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这种颜色搭配啊。 对， 冬天给人感觉比较温暖一点。那在浓妆部分的眼妆跟我们日常化妆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眼妆 就是把眼影，比方颜色这种画的饱满一些， 不是我们那种 平常我们可能只平涂一层， 对，平涂一层， 然后稍微提亮一下就 OK 了。但是画浓妆的话，我们尽量是涂到饱满为主，颜色比较显。 对，以前我们也在这部分跟大家聊过啊，首先是从我们眼球的凹出的部分开始画起，然后再往两边均匀的匀开，对吧？ 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手法。但这个我们在浓妆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突出的部分是不是要更加饱满一点，是吧？ 是。 哎，好，现在我们的眼影部分画的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我们只画了一层啊，然后呢，再用一层深一点的这种棕色类的啊，或者说刚才说的蓝色都可以，加重一下根部啊。 嗯，好的，就是在我们的眼睫毛，那根部应该就是眼睫毛的部分是吗？ 对， 眼睫毛部分我们要再加重一点。 对，其实我们画浓妆也好，淡妆也好，都是沿着轮廓来画的啊， 沿着我们眼睛的基本的轮廓来走。 对，所以说，比方这种深色啊，不是说我们要第二层跟第一层画的都是一样的面积啊，这一层就画基本上我们的眼睛眼皮的三分之一就够了。 眼皮的三分之一，这是闭着眼睛的眼皮的三分之一的 位置。对，然后我们往上就直接淡出了， 慢慢的匀开，往上匀开就 可以，大家能看到这个区别。然后我们在最根部可以再加重一次。 好，就是如果觉得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在根部可以再加重一层， 对， 让这个眼妆的部分会更加的突出。其实现在一梦的左眼跟右眼就能看出一点点区别了啊，就是画过跟没画过，这个眼睛给人的感觉是有所不同的。其实我总觉得那个浓妆给人感觉会稍微的凶一点儿，对吧？ 是这样的，它妆感会变强。 嗯，给人感觉会有一定的距离感，仪式感也会相对强一点。 好，那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在这个部分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涂完一层眼影之后呢，在我们的眼皮的根部，也就是眼睫毛的这个位置，可以再涂一层较深的这个眼影，然后渐渐的向上匀开，大概是眼皮的三分之一处。 对，然后呢， 下一步看看老师要画什么部分。 上下的眼影啊，我们就同步啊。 在下眼睑的位置也要画一，或者也要添一下一些眼影的部分哈。 对， 这个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像经常会省略的一个妆容步骤哈。 对，平常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画下面啊。 嗯。 但是化浓妆的话，我们其实增强那个轮廓是上下来画的， 就把你整个眼睛的轮廓都在加强。 对，然后整个眼睛就会放大。而不是说只在上面加宽加宽加宽 啊，我们日常中好像就是提提神，让我们的眼睛更有神了，对吧？ 对。 但我们现在浓妆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五官更为强调出来。 对。 从这个镜头中感觉我们的一梦有点近视啊，他在努力看清屏幕中自己的样子。好吧，我今天欺负你被化妆不能回火，不能回嘴。 我不想理你。 哎，其实我感觉这个一梦的这个妆前妆后的确差距比较大，在于他的这个眼睛在日常生活中感觉是那种比较本来就眼睛比较大啊，在这个浓妆情况下，等于他眼睛更为突出出来了，这种感觉。 嗯， 我的天呀！我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室里面的这个灯，我感觉我眼睛要瞎了。 直播间的灯比较亮啊， 太亮了。 不过这样才能打造出镜头中完美的你，所以你就忍受一下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眼线部分啊，就是平常的话我们可能只画一个内眼线就 OK 了。 那么在浓妆部分我们是需要 就是内外 眼线都要画 相加， 内外兼修。 对，现在因为我们老师化妆姿势可能暂时稍微挡一下镜头，等我们老师化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那个眼线。 现在能看到吗？ 现在能看得比较清楚。现在是在画上眼线的部分，对吧？ 对，画的是内眼线。 内眼线， 对。 哎，这可能这一步我觉得是我们所有女生当中就是最相对难掌握的一项，而并且不能着急。 对。 要一步一步来。好，现在 着急了眼睛会很不舒服。 对，想要出来一个好看大气的妆容，需要的是耐心和足够的基本功了，应该要多画画，否则的话这个容易把自己画脏了。我们说这个妆画脏了肯定效果是不好的。但今天我们应该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不能给一梦来贴这个假睫毛了哈。实际上在这一步中我们是不是还得把睫毛也加进去，就在生活当中的话。对，我们的可能需要把睫毛加一个假睫毛来更放大眼睛的效果。 而且这个不会晕染吧？ 没事。 对，我们就在 为了要效果更明显啊，我就加快一下速度，先画睫毛啊。直接把睫毛，因为睫毛其实对浓妆来讲影响很大， 所以才会推荐大家要贴一些假睫毛，对吧？ 对， 来增强眼妆的效果。现在我们的其实一梦的眼妆已经基本成型了，可能需要再修饰一下。但我的感觉就是一梦现在的眼睛是有更加增强了那个放大的功能，因为一梦的眼睛本来就是比较大的那种眼睛，现在画完之后眼睛的神态我觉得是就是整个眼睛给人的感觉是更加有神，整个脸部的气场也被提升起来了啊。现在老师正在帮我们一梦画的就是涂下睫毛膏。 对，如果你睫毛条件比较好，那你就去把它刷浓密就好了。如果条件不是特别好，就需要粘一个假睫毛 来增强眼部的效果。我发现很多在电视上看一些表演的这个演员们哈，他们就会贴那种特别夸张的睫毛，比如说模特时尚走秀的时候会贴特别大的像羽毛一样的那种，那个其实也是来扩大我们眼睛效果的一种方法。 对，然后睁开。对，我们可以把眼线呢稍微补一点啊，用外眼线再加深一下。 对，就是在内眼线之后呢，在外眼线再稍微延伸一点。哎， 然后我们这个浓妆的话，眼线呢可以眼尾这个部分画的宽一些，往下看。 把眼线的眼尾画的宽一点。 对， 这个我们日常的妆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日常妆我们就画直接平拉出来就好了。 对，现在我们要稍微再打宽一点， 加宽一点。 对，等于从眼影到眼线，我们都得比日常妆要更加的宽和浓一点啊。现在一梦画的就是我们的外眼线在给它延展，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听广播的听众可能不会法知道我们老师具体手法，所以欢迎大家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首页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老师如何给大家打造这个浓妆。 好的，现在老师要给我画眉毛。 好，现在进入到眉毛的阶段了。 那眉形我们就是要强调的更清楚一些啊。 所以说这个浓妆的眉毛是不是比我们淡妆的眉毛也有所在眉形上是不是选择这会有变化？ 是的，你看啊，就比方说本来这个眉毛底色就是不是特别好的，我们直接就用眉笔把它都盖掉 啊，就是把我 如果你做过半永久啊什么这类的啊都是要盖掉的。 对，如果要做过一些类似半永久纹眉这种话，可能在浓妆的情况下就彻底盖掉， 对， 就完全要把这个眉形彻底化的突出出来。等于说我们在浓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的部分就是眼妆部分一定要抓住，这样才能把我们整个妆容的这个神气精气神提出来哈。哎，现在导致就是在我们一梦来做这个眉毛部分的这个修正。其实一梦的眉毛本来在素颜状态下我觉得就已经是比较浓密的那种女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基础上要更加浓密一点。 对，我们能看到这个眉毛区别是很大的画完。 嗯，我们马上看一下，现在一梦一边是画了眉毛，一边是还素颜状态，没有做眉毛的眉形和颜色的修理的。其实现在老师给正在画的这一侧啊，大家可以感觉到整个这一侧，我用凶这个词形容不太好啊，但是就是感觉这个就感觉神气会更加突出出来，尤其是一半的对比。一梦一会儿可以留意一下镜头中你的这个画完眉跟没画完眉的这个半张脸的对比。 画得很粗吗？ 不是很粗，就是你这边的神气就完全出来了。 哦， 然后那边 很有英气是吗？ 对，很有英气。然后现在没画这一边呢，就感觉是那种生活中遇到的普通路人。 你好烦啊，我好烦你啊。 你可不要乱说话啊。 没有，两边眉毛上完之后，整个现在一梦的眼妆部分就已经基本出来了啊。感觉的确是经过这几步，我觉得我们要是能看到妆前妆后一个对比图的话，各位观众和我们的听众可能就会知道这个浓妆对于一个妆对于一个人的妆容的改变度有多大啊。整个的这个气色是完全不一样。我现在的观感啊，跟我们的生活妆相比的话，它的确不像生活中那么走自然风格，它是真的是把你该突出的部分完全要直接的突出出来，让大家直接看到，哎，这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比较直接打到人的眼球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场合， 嗯， 然后可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再加深啊。嗯， 好，现在我们老师在做眉妆最后的一个修整，那眉妆之后是不是等于整眼妆部分就算是完成了？ 基本上差不多。 好，眼妆是 我们一个小小的修容。 对，眼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那接下来老师要在哪部分再给我们的一梦进行一些改造呢？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腮红和修容的部分啊。 嗯， 然后腮红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颧骨比较高什么的，不喜欢打太红的，那我们就选择颜色稍微浅一点的啊，就不要选太 橙色。 对， 暖橙色对吧？ 然后你觉得哪个位置高呢？在哪个位置就是着重的去修饰一下。 嗯，就是我们颧骨自己觉得颧骨最高的那个位置进行着重的修饰。 对 吧？ 对，你千万不要打到颧骨的下沿， 如果打到颧骨下面是不是就把脸整个打胖掉了， 显得颧骨更高了。 所以大家打到颧骨最高的位置就是可以的，不要打到颧骨的下面。 腮红这个东西不要画得太低， 位置相对要高一点。 对，不是说我们一般说微笑画到苹果肌上，但是其实要往上稍微画一点点的， 就是比苹果肌的位置是略高一点点的位置。 对， 哎， 可以。 那我们腮红部分多问一句啊，是不是就是越涂的越厚越好呢？还只是说点到即止，用那个 要自然，一定要就是自然晕染开的， 自然晕染开的，而不是说我们涂了一层又一层 一片状，然后我们再加深一下这个鼻子啊， 就等于把鼻翼这部分再修一下，让鼻梁更挺一点。 嗯，然后最后再修一下侧面的侧颜。 嗯，好，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今天虽然是给大家做示例，不像完整画一个全妆，但其实感觉下来画一个浓妆所需要的时间也比我们想象中要短，只要你的方法正确了，而不是一层一层反复再涂的话，其实速度也是非常快就可以打造一个比较好的我们所谓的浓妆。基本就是在我们的眼妆部分一定要 画 好， 最主要的最后一步就是嘴唇嘛。 那现在就是到我们最后一步的经典的这个唇妆部分了， 是 吧？是 的。 那我们机器老师要选一个什么样的颜色来给我们做一个浓妆的这个唇部呢？ 就是这种就是秋冬的有点枫叶红的感觉， 枫叶红， 然后它又是哑光质地的， 哑光质地的枫叶红， 整个质感看起来会特别很高级的感觉啊。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薄涂厚涂啊。如果说你不想气场特别强，那我们直接在唇中间去做一个这种过度自然的渐变的这种就可以了。 啊、哦，我明白了、哦，就是说，虽然是浓妆，但是浓妆也分场合，可以做一定的气场调整。 对， 如果不想要气场那么浓的话呢，薄涂一点。但需要你是成为全场的中心的话，可能你需要的就是把我们唇妆部分涂得更厚实一点。 对， 嗯， 那我们这样看，你看这个虽然说已经妆感很强了，对吧？ 嗯、对， 但不会觉得它很厉害啊，很凶，对吧？还是 我觉得距离感没有那么的强。 对， 因为有些明星在走一些颁奖典礼的时候，他那个妆感是非常强，是有强烈的距离感的。那么其实现在一梦这一款浓妆呢，我觉得既妆感很强，但又不会有那么强的距离感，是生活中大家还能接受的一款浓妆。 对，然后我们主要强调它这个唇中间的这个位置。 哦，在唇中间的位置要再加深一点。 对。 哎，那我们一梦回来可以看一看自己的妆容大改变，从素颜到我们今天大气的浓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对，其实一梦就是比较上妆的，我们稍微其实化一点。 对，其实我们从最初打底到现在也不过20分钟的时间啊，其实一梦的这个妆容已经完全突出出来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是比较上妆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其实打造一款浓妆花时其实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的多，关键是要找准部位突出出来就好。哎，现在我们的一梦的妆容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各位在我们收音机前或我们在网络前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回头找到我们视频回放，跟着我们老师一起来走一遍这个流程，打造一下属于你自己的浓妆。 好， 是的， 现在欢迎我们的一梦回到主播位，让我们大家仔细看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蔡森老师，感谢蔡森老师。 也感谢蔡森老师。 I don't know what that dream is that you have. I don't care how disappointing it might have been as you've been working toward that dream. 对，来，一梦对着镜头看一看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我们这个大气的浓妆感觉， 这个肯定是要比他平常化妆要是偏浓的，对吧？ 浓了很多，而且我想问一下，这个色号，这个粉底的色号是不是偏黑，是吗？ 不黑 不 黑，对对对， 啊，可能是这个暗影打， 可能是你刚才看强光看时间长了，你影铃回来会前面有那个阴影， 是这样子的，哎，是感觉变化很大哈。 对，从气色上，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更有那种职场丽人的感觉， 嗯， 就是感觉特别的严肃，非常的认真。 对，可能比方说他平常化淡妆比较习惯的话，这个妆对他来讲绝对是浓的。 他 比方眉形啊，因为很强调。对吧，包括眼妆也眼影变得很浓啊， 对 对吧，我还没有切假睫毛，假睫毛切了之后会更 浓， 对， 好， 对，我觉得你的这个眉主要在我看来啊，你的这个眼妆部分是跟平常妆容变化最大的一部分， 最大， 对， 这个眉毛跟眼睛的这个眼睛直接从你的五官当中突出出来了， 是的， 因为他平常画眉可能画的都比较清淡的那种自然的， 对， 对， 嗯，对，日常妆嘛。好，这个我们女神化妆间的这个整体的这一部分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学到这些有用的步骤， 对，然后打造属于自己的冬季的大气的妆容， 嗯，没错，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真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那我们女神百分百之蜜花语的这一部分呢，讲的是主题是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聪明的女人如何不纠缠。 为什么你说的这么没底气， 这个，对，我其实这个话题在我看来可能以一个男性的视角，不知道你们女生怎么认为， 嗯， 我认为纠缠这个事情要分时段分场合，为什么说一定就是一个聪明女人的那个反应呢？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么一言而概之啊，你怎么看的，吗？ 哦，我怎么看是吗，嗯，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很对啊。 为什么对？ 就是聪明的女人，智慧的女人吧， 智慧的 女人了， 嗯， 智慧的女人从来不纠缠， 不纠缠，但我觉得女生不特别擅长撒娇耍赖这种吗？ 这不叫纠缠啊， 那叫什么？ 这个就是如果在对方喜欢的情况下， 嗯， 这就叫撒娇耍赖啊，就是人家眼里会觉得很可爱。 但是如果人家不喜欢的情况下，就人家已经厌倦了，你还在那撒娇耍可爱，那就是招人烦纠缠了。 明白了，今天一梦的这个前提是，如果一段感情已经走到了终点， 没错， 这时候一个聪明智慧的女人的选择是选择继续纠缠还是果断放手离开。 嗯， 那我这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好了， 好， 就是先问蔡森老师吧， 嗯哼， 如果当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你是能肯直接放下的那种，痛快放下的那种吗？ 对，我会选择痛快放下。 你能做到痛快的放下？实话实说， 我是表面上是能做到，但是我心里是非常痛苦的。 嗯， 对，但是我形式上我还是会做到。 但是你能 hold 得住， 就是你喜欢纠缠， 因为我是巨蟹座，比较能忍，你知道吗？ 哦、 所以说我就会特别决绝，但是其实心里还是痛苦的。 嗯， 不过你没有这种感觉，可能还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深的感情吧。 嗯， 我明白了。其实我们蔡森老师的回答也能反映出大众一种心态，就是当一段感情走到结尾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真心付出过，都很难直接放下，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纠缠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男生纠缠的相对比较少。 嗯， 就因为蔡森老师也是男生嘛，所以他可能以男生的这个视角来说，他可能不会纠缠， 不会纠缠。 对，但是有时候女生的这个视角，她就会不甘心呐、啊。啊，就是大部分女生就会觉得不甘心， 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对，为什么不爱我了？ 这个是女生的。 对，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了？ 对，我觉得女生可能难免在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放不下的情况，但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 嗯 嗯、如果要是大家能够果断放下这种女生，我觉得就不会存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是讨论的重点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放下感情的方式其实是最完美的，对于一个女生来讲，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的重点。 是的， 对、 嗯、 所以反正在我看来啊，以一个情感当中的人来讲，我觉得放不下是正常，人之常情、 嗯、 但是怎么能让自己不要太过于纠缠，如果真有思念的话，我倒觉得适当的表达，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就是、 嗯、 哎呀，今天我又想起你来了，我觉得这样的表达我觉得可以。 那你每天都会想， 但如果你每天都说一句我今天又想你了，这就叫纠缠，就是这个程度的问题。 对吧，我说你每天都说，人家肯定会烦嘛。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实在憋不住的表达一下可以、 就是、实在憋不住了 说出来没问题，但是切记这个度不要变成以前那种问候一样每天都说，这样就不太理性了。 是的，毕竟两个人的关系已经 game over 了。 对所以选择合适的方法，这是其一，就是适度的表达、 嗯、 其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找事情来排解，就有点像失恋方法，推荐大家赶紧治愈这个方法， 是 转移注意力。 对、 嗯、 对，是有一个这样的方法，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嗯， 对，比如说看看电影啊，跟闺蜜去逛街喝下午茶，然后你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啊等等。 哎，那我觉得是不是在感情当中就应该不要放弃自己的爱好，就是不让自己的生活支柱只有感情这一个。 没错，但是很多的时候女生会真的进入到一段感情当中，她会迷失自我， 所以这是一个智慧女性要注意的一个陷阱。 没错，是的，没错、 就是、 就是你不可以完全的依赖你的伴侣， 真心真意的相爱不代表要有完全的依赖对方。 对，你要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精神其他之作。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女生反而会更有魅力，在我看来。 对，没错，就是更独立， 她有自我的概念想法。 是的，你的她的伴侣可能会更加的去关心她，更加的去在乎她。 嗯， 是这样的。嗯， 对， 就往往嘛，就是说这个你越不在乎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反而可能会越在乎你。 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在乎，找到一个双方都在乎、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样的感情最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提示的是，当一段感情走到末尾，我们应该怎么聪明的转身、 嗯、 对吧，纠缠显然不是一个智慧女性做的一个选择。 没错， 所以我们只说适度的表达情感可以，别太过了。 对， 同时找到分散自己新注意力的新的方法，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充满阳光，走出感情的这个阴影，这是大家智慧的表现。 是，尤其是女生在这个感情当中一定尤其是在失恋之后可能会迷失自我呀等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出现，希望你可以华丽的转身。 嗯 嗯， 好， 那今天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蔡森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对，感 谢 大家， 又教了我们这个一个化妆的方法，如何大气的浓妆艳抹啊、 嗯、 希望大家 收看或者收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呢，可以有所什么 了解，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浓妆， 是的， 这一手还是要学会的。 对，希望大家对大家有用吧。好的，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982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锁定982。 Blue.